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13号星期六，农历11月2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近期北京市刮起了一阵恐龙风暴，风暴的来源就是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在国家体育馆的上演。究竟这场演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包含着怎样的高端先进的科学技术，城市文化范儿来带大家一探究竟。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啊，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曲，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这个看过这部电影的，或者说恐龙爱好者非常熟悉的音乐了。听到这个音乐，仿佛能感受到电影当中恐龙奔跑的场景。从去年秋天一直到今年年初，北京的演出市场上刮起了一阵恐龙风暴，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是登陆北京了，在国家体育馆上演，这也让北京的演出市场的科技含量是大大升级。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说这个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跟大家一起来探寻演出中的科技密码。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很荣幸邀请到了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创意编剧、总制作、总策划贺立德先生和秦小梅女士，欢迎您。说到这个二位的作品啊，其实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会听到或者说看过的。这个我知道二位曾经联手是做了这个大型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那这部这个大型的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导演是张艺谋先生，那二位呢是品牌的总策划、总运营，这应该是已经是演出了十几年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充满科幻味道的大型的演出。那最近的这十几年的不断的积累和发展，二位是不是在这样的演出上，这个类型的演出上是经验丰富了呢？ 听众大家好，我们两位呢，在这个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包括少林寺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井冈山的红色实景演出井冈山等，包括最近开始的澳门的西游记，参与这些项目的品牌推广，还有这个市场的运营，澳门的呢我们是总策划，在这些项目里面呢都是做大体上一个都是做这个旅游演出这方面的。 嗯，确实是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那咱们可以具体的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大家肯定都很想听这个除了这个远去的恐龙之外之前的这个优秀的作品。 这些演出呢都是在采用一些当地的一些元素， 包括桂林音像留声节，可能大家都是知道的。今年从2003年开始上演，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到去年2017年，观众人数，当年的观众人数162万人。这个对在全世界来讲，一台演出有种这个一票难求的这种演出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受到很多观众的热烈的欢迎，特别对带动这个桂林和阳朔的这个旅游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从文化演出能够起到推动这个经济，推动这个整个的旅游，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典范的一个作用。 确实是说得很好啊。那可以说是就像刚才您说的，之前做的都是充满了地方文化色彩的这个大型演出，那为什么二位会想到这个北京来做这个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呢？因为这个是没有过多的地方特色，而是更多的是这个远古时期的这个科幻色彩啊。那是为什么想到了做这样的一个演出呢？ 到北京做恐龙的演出是源于10年前2004年音像留声节火爆以后，全国各地的景点很多城市都想做，我们的团队也兵分两路，导演组张艺谋、王朝歌、樊月他们是铁三角，做印象西湖、印象丽江、印象大红袍等等。然后还有一位是总策划梅森元，成都少林月大典、大宋冬季梦华等等。然后他们两边都希望我们，因为我们当时主要是做市场营销，而且也是参与投资印象留声节，两边都拉，最后我们是到了成都少林月大典，到了少林寺。在少林寺演出的时候，冬天太冷了，台上的演员风棍风拳风鞭打得热火朝天，但是台下的观众冻得那个脚跺地板 啊。当时是在 当时是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艺术给人是享受，但是我当时觉得是受罪了。我说一定要把演出放进馆内，把实际演出搬进馆内。 这个主要是在北方的话呢，这个天气比较冷， 对，在冬天确实户外的演出观众们可能比较遭罪。 对 所以我们就到北京，当时我们想找一个大的场馆，正好北京2006年、2007年的时候在建奥运场馆，然后三大馆，一个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几经周折，我们还是最后把演出放在国家体育馆。 确实是为观众着想啊，主要是这个气候的限制以及这个节目类型的限制。那在我们这个预告了要做这个节目之后，很多的这个听众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自己的想法啊。这个网友李希就说已经带两个儿子去看过这个演出了啊，非常的震撼啊，45分钟里这个下雨闪电都像真的一样啊。刚才二位就说了，这个和以前做的大型的实景演出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那以前的都是在户外，是依托了景点，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本来只是一个体育场馆啊，搬进了奥运场馆。那为什么是选择了这个没有实景需要重新布置的奥运场馆呢？ 因为在北方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在原来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在室外做一个，但是室外做的话呢，限制的条件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当时想到包括这些印象系列，包括后来的这个又见系列，再加上梅帅元做的就是印象联盟的总策划梅帅元先生，他在全国各地也做了很多演出，非常有名的，这个包括长城少年音乐大典，包括泰山，包括这个NASA的这个演出都非常有名的，包括北京，对北京市民来讲，一个最近的一个演出就是承德的 康熙大典。 夏天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漂亮，而且也是非常享受的。这个演出的话呢，太多了，包括这两大家他们在全国各地做的之外，其他的这个 采用同样的这种手段和方法来做实景演出的，我估计上百家了已经。甚至我可以说呢，这个在中国来讲，文化的兴旺啊，简直是在全世界没有的。这个跟中国目前的整个的经济形势的这个非常非常好，这个是有关的。包括老百姓现在也非常享受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 精神追求。 对一些精神追求。这个是这个在目前来讲，我看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可以说我很简单的说，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华东这一线，从南京上海到杭州这条线是很热的线。这条线上面我粗略的想了一下，这条线上面的演出可能有几十场演出。 嗯。 可以讲一般的游客的选择量是非常大的。包括室内的，包括实景演出，一些大型的都很多很多台。 嗯，确实，咱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说这个大型的商场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片区域啊，就是让小孩子啊去骑上一些类似的缩小的仿真的恐龙去玩一玩。我听说咱们这个仿真机器人跟那个还有一定的区别，那二位是不是也考察过这样的已经制作出来的类似的仿真恐龙，然后又进行了改进或者说进行了创新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恐龙啊，跟一般的公园里面或者博物馆里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些恐龙是完全不同的。 嗯， 一个我们的体量非常大，基本上一比一的。这个在为什么要找国家体育馆这样的场馆来放呢？原来开始我这个要这个场馆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场馆这么大，你做个演出，你空荡荡的，你怎么办？好，当时我就说了，等一下我的东西放进来的时候你再看，一点费非常的。这个体育馆呢，相当于只有留下这个东面一个看台做观众席， 嗯， 这个其他三面看台和地面全部是做成恐龙世界， 嗯，全都占满了， 嗯，全都占满了，而且是现在进去看的这个恐龙在里面，显得有点拥挤了。这个 原来计划是做22只，现在是15只，所以刚才的 现在还有一些恐龙呢是进不来了 啊，就是说还有做出来的，但是 做出来的 没地儿放， 没地方，不是显得拥挤了一点。 啊 这样的话呢，因为恐龙世界的这些场景呢，我们也是做得非常逼真的。跟着你一般的观众进去看了以后呢，以为是真的山真的水。我也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们请的这个美国的好莱坞的总导演，他是搞这个视效特效的。这个导演呢，他做在国际上做这种特效是非常有名的。好，我们整个的这个场地快要做好的时候，他从美国过来，他第一眼看了以后呢，就跟我说，他讲何总啊，他讲这个里面这些树有点太可惜了吧？如果从山上把这些树挖来这里做场景，这个我觉得太可惜了。这个对这个自然的这种破坏可能也好，他话没讲得很那个，就感觉好像有点太可惜了这种做法。到后来我就领他下去，领他到场地里面去看， 让他看看是真是假。 我说是假的，他开始不相信，这么逼真，他讲，他走到跟前了，他还如果不用手摸的话，他就走到跟前，他看，他都感觉是真的。 嗯， 他说你至少这个可能是生的，真的完了以后经过一些处理吧。我说不是的，这个完全不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真的树，完了以后他就最后叫他手一摸，真的不是，是他说做的真的是漂亮的，讲， 看看 这种树，说实在的，我搞了这么长时间，做的这样逼真的这样的树，少有， 那咱们这个恐龙啊，是不是里边它的这个动作，刚才也说是请了很多的人来进行一个编程，啊，那是不是也是一种类似于我们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叫人工智能，是这样的一种程序吗？ 是的，我们这个呢，我们这台整个演出呢，在也可以讲，这个也是一个世界之最，这个在演出行业里面，一台演出里面啊，这个我们是以机器人为主的。 当然也有少量的这个穿戴龙，就来就是人扮装成龙，这个恐龙在里面表演的一些小的恐龙，这些大的恐龙基本上都是机器人的。这些机器人，包括我们这样大的这个场面啊，一个机器人的表演，这个动作，它的在里面的一些动作和表演。另外一个呢，就是刮风下雨，我们那个我们观众你们进去看就知道，刮风下雨跟真的一样。我们上百吨的水从空中瞬间倾盆而下。 哦，是真水。 真水，顺水。 上百多吨水。 对，这个水下来的，很多观众看了以后真的是很吃惊的，在室内做这么大的一场雨，这个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场地里面，真山真水，真的这个降雨，再加上这个灯光，我们几百个灯，如果用人工来控制的话呢，那可能得很多人的，因为这个场地不像剧场，剧场一般30米宽的这个台口，我们150米宽这个台口，如果用人来控制这些灯的话呢，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这种工程。所以刚才我讲的恐龙的表演，真山真水的这个降雨啊，是刮风啊，这些动作，完了以后再加上这些灯光，比如说天晴啊、下雨啊、晚上啊，这些灯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亮度、不同的这个角度，好，加上这些视频，这个从信息量来讲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整个场地的差不多接近1000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的作用可能很多观众也知道，这个传感器就把自己，比如说我在什么位置，我的灯的亮度是多少，我现在需要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这时候呢，这个传感器就会把它所在的这些信息传到这个总控室里面去。总控室有一台大型的这个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就根据这些进行全场的控制。所以这个控制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讲。 对，确实也是，如果说让人来做这一切的话，可能是有点困难的。那么多的恐龙，那么多的场景，那么多的灯光声效，我们知道有灯光师，有这个声效师，但是让一个人脑去控制这一切，可能是太麻烦了，或者说人力物力 做不到 啊，还是要需要我们的这个科技支撑啊，来做一个智能的这个全盘的调控。那也确实是领略了一下咱们这个里面科技的成分啊，那也确实是这个贺总跟秦总说的都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来请秦总来聊一聊，当时人们看到这么逼真的场景，这么逼真的恐龙，有没有什么和平时看其他演出不一样的这样的观影的这个感受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反馈呢？ 那我就从小观众讲起。我们是去年9月30号首次试映，当天第一场可能就有十多个小朋友被吓哭了，然后家长带出来，以后呢每一次或多或少2个、3个、10个都可能有。有一次我看一个家长就教训他小孩，你看你又哭，咱们回去你又不走。然后他爸爸说，你数数这是第几次来了。 就是每一次来都要被吓哭， 但是 还要来， 对，但是那小孩还要看。可能后来我问了一下，第三次来了。有一天呢，我跟贺立德在一起，有个小孩不小了，可能有10岁左右，吓哭了，一边哭很伤心。然后贺立德就忍不住去问他那个爸爸，怎么哭了呢？他这么大怎么这么胆小呢？他那个爸爸说，他不是胆小，他是难过。为什么难过呢？他听见话外音，恐龙从此灭绝， 就很可惜，就看到这个这么逼真的这么多恐龙啊，带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感受。 这小孩就是入戏了，他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恐龙的世界里面了。 一想到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恐龙了，所以说就很难受， 就难过了 啊。对，那确实也是因为恐龙已经灭绝了嘛。那想看这个逼真的恐龙，恐怕还是要来到这个我们的整个的场景当中去，整个的演出当中去，来一饱这个恐龙的风采了。那其实咱们这个远去的恐龙应该是这一类型的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了，到演到现在为止。那网友们的这个呼声也很高，网友何泽就问了，会不会巡演呢？咱们除了北京能看，是不是在全国各地也有机会去看，甚至到世界上走出国门去看呢？ 巡演是不可能的，搬不动 啊。对， 多少吨呢、啊、我们的大卡车从生产场地运到北京， 嗯， 几百部，他不可能像比如说我们那个云南那个什么杨丽萍做的那些演出，他可以巡演、嗯、啊，多少部车就十来部车就可以把道具啊什么搬走，我们这个不能巡演，但是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有这个大城市有充足的客源支撑的地方，我们可以做， 嗯， 可以把我们远去的恐龙走出国门，可以到世界各地，比如说欧洲、美国，我们现在都在考虑，也有人向我们发出邀请，都在考量， 嗯 啊，比如说在中国，比如说大的，比如华东地区什么的都可以做，但是一定要有客源，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跟国家体育馆签的合同是15年，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打造百年老店，创造百年品牌。 嗯， 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品牌的意识。所以将来呢，我们不是说一成不变，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不断的改版，可以升级。 对，还会更好。 还会更好。 嗯。 所以我们也会走出去， 有选择的， 有选择的做， 可能会有机会，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中国嘉德拍卖即将迎来25周年庆典，作为25周年庆典的前奏，嘉德四季第57迎春拍卖预展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开幕，并将于今明两天举锤拍卖。嘉德四季拍卖历来以亲民为特点，意在创造大众收藏的氛围，秉承这一原则，嘉德四季第57迎春拍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赏玩性极强，且估价低于市场价格。正是如此，预展首日就迎来了众多的收藏爱好者，亦或是参观学习，亦或是为了办年货，为中国农历新年预热。目光转向上海，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签署协议中提及了有关上海西岸与法国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合作项目，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级别最高、周期最长的中外文化合作交流项目之一，合作双方将以位于上海西岸公共开放空间的西岸美术馆以及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为载体，在两地共同策划举办逾20次不同主题和形式的现当代艺术展览和活动，多角度呈现20到21世纪世界现当代文化艺术演变与发展进程。目前首个常设展览已经开始积极筹备，预计2019年初开幕。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历代文人的笔墨浸润，使阳关这一地理名词成为了人们承载边关哀愁的文化符号。近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通报，联合考察队目前已经开始了调查勘探工作，阳关在哪里这一千年未解之谜或将因此揭开。考察队完成了40多处疑似影像点的实地核验，排除了有可能是古道、长城、丰台和沟壕的地点，确认了几处古代水渠、耕地和村庄遗迹。此外，他们还采集了40余件测年标本，这为进一步确认疑似地点的时间、判定疑似点的属性提供了直接佐证。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近日表示，如果地球持续变暖，就会变成金星的样子。美国航空航天局曾经一项研究认为，大约 4.5 亿年前，金星跟地球一样也有水，但随着气候变暖，水分蒸发到大气层中，更多的热量被困在金星上，这样反馈回路不断持续，直到海洋蒸发。霍金表示，温室气体排放失控就会变成金星这样，他担心地球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他还为那些否认气候变暖的人提供了一个建议，下次你再见到有人否认气候变暖，就让他们去一趟金星，我来出路费。最近不少朋友都可能遭遇了流感的侵袭，最近一项研究显示，男性在感染呼吸道病毒时会表现出比女性更严重的症状， 研究发现，男性在应对导致流感或者普通感冒的病毒时表现出来的免疫反应可能更弱于女性，因此男性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症状，甚至会有死亡的风险。科学家推测，可能是雌激素提供了某种抵抗病毒的作用。此外，睾酮也可能会削弱身体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反应。如果你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看到了一只猴子，那么请不要去碰它。这听起来好像是奇怪的建议，但实际上这样的建议是有原因的。科学家们发现，在这些可爱的动物中，超过四分之一都携带有致命的疱疹 B 病毒。虽然这种病毒在猕猴当中只会引起轻微的疾病，但对人类来说却是致命的。这种病毒潜伏在神经当中，症状跟人类的纯疱疹相似。虽然感染这类病毒的几率非常低，但如果感染了，那后果将非常严重。这也是提醒朋友们，最好不要向野生动物喂食，紧贴在一起或者与其自拍。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我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1月13号零时到1月15号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今后京津冀的旅游目的地将会更多，2020年年底前，京津冀三地在完成京东休闲旅游示范区京北。 近日啊，不少北京人乘坐绿皮火车去河北兴隆的六道河子采购年货，他们相约而行，浩浩荡荡直奔大集，什么黑猪肉、跑山鸡、野生鱼香、新鲜蔬菜、红豆五谷等等满载而归，毫不热闹。那今天瑞麟乳业也为您准备了一份不同一般的年货装备。 没错，考虑到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抢购之前举办了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活动，可以说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套组之一了。想想看，厂商零售价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十盒就是2580元，但今天瑞麟年货专档立减1690元，只要890元就能喝上5个月的羊奶粉，而且还有一床吊牌价格2980块钱的100粒羊毛被免费赠送，热线已经开通4007106108，4007106108。 天冷了，爸妈的关节又要难受了，爱人的手脚又要冰凉了，孩子晚上复习功课又要受冻了。瑞麟年货专档，净重4斤半的100粒秋冬羊毛大被，买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送。热线您记好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但是因为呢，现在正是羊毛制品热销的季节，价格一路飙升，所以并羊奶粉送羊毛被的优惠是仅此一天的活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6577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喝你们的羊奶粉快1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发现羊奶的味道挺好。还有0133的朋友是重复订购的，说之前订购过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优惠，被子啊确实不错，厚实暖和，打开来晾一会儿就泡泡的，没有异味。今天啊再买2组给2边老人送过去。 对，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今天就是囤货的最好时机了，订购10盒再送您一床4斤半重的羊毛被。划到这每天一杯羊奶粉只要3-4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6521的朋友就说了，听你们推荐的羊奶粉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羊奶粉啊和其他的奶制品有什么不同吗？其实啊也没有什么不同， 对， 都是家庭必备的基础奶源，但是瑞麟羊奶粉当中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480微克的维 A、40毫克的维 C、7.9微克的 D、12.5毫克的维 E 以及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等，所以我相信您一定知道怎么选择了。4007106108，4007106108。 2018就差你了！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